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点01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2年11月4号，星期五，农历10月11。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5和0。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中国空间站 T 字基本构型在轨组装完成，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进入梦天实验舱。 本市近日发生多起聚集性疫情，疫情防控处于关键期。 2023年度国考报名人数突破250万，创10年之最。 德国联邦总理舒尔茨今天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昨天早上9点32分，空间站梦天实验舱顺利完成转位，标志着中国空间站 T 字基本构型在轨组装完成，向着建成空间站的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按计划，后续将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基础功能测试。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的消息，北京时间昨天下午3点12分，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入梦天实验舱。 后续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内先后迎接天舟5号货运飞船、神舟15号载人飞船的访问，届时神舟14号、15号两个乘组将完成中国航天史上首次航天员乘组在轨轮换。 另外，我国第三批航天员正在加紧训练，计划明年开始执行空间站任务。 第三批航天员共有17名男航天员和一名女性航天员入选，其中包括7名航天驾驶员、7名航天飞行工程师和4名载荷专家。 我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已经启动，预备选拔12到14名预备航天员。 再来了解疫情防控方面的消息。昨天0点到下午3点，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25例，其中隔离观察人员22例，社会面筛查人员3例，昌平区10例，密云区5例，朝阳区4例，海淀区3例，通州区2例，门头沟区1例，轻型20例，无症状感染者5例。 市疾控中心昨天提示，本市近日发生多起聚集性疫情，截至目前，朝阳区东坝停车场关联聚集性疫情累计报告病例13例，昌平区北七家关联聚集性疫情累计报告病例20例，海淀区车公庄西路21号院关联聚集性疫情累计报告病例5例。 当前本市聚集性疫情和境外输入散发病例交织，疫情防控处于关键期，要慎终如始，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居家隔离、居家健康监测人员及同住人员要严格居家，足不出户，配合做好核酸检测、健康监测。一线疫情防控人员要做好个人防护，确保自身健康安全。 请广大市民朋友继续坚持不去中高风险地区和7天内出现本土疫情的县市区旗旅行或出差。进返京人员严格执行进返京防疫政策。抵京后进行3天两检，阴性结果未出前居家不外出。7天内不聚餐、不聚会、不前往人员密集场所。 近日网上出现多个版本的疫情补贴信息，有传言说封控期间居民将享受每天80元补贴，也有说市民补贴每天50元，还有说大学封校期间学生享受补贴每天50元，引发公众关注和讨论。

报名截止后，通过资格审查的报考者可以在11月10号零点到11月15号晚上12点期间登录考录专题网站报名确认并缴费，逾期没有完成网上报名确认并缴费的，视为自动放弃报考资格。 2023年度国考公共科目笔试时间是今年12月4号上午9点到11点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下午2点到5点申论。 关注外事方面消息，德国联邦总理舒尔茨今天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今年恰逢中德建交50周年，舒尔茨此次访华受到广泛关注。 这是舒尔茨成为德国总理后的首次中国之行，他也将成为自2019年11月以来首位访华的欧盟国家领导人，同时也是党的二十大闭幕后第一位访华的西方大国领导人。 当地时间11月2号，舒尔茨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文，表示即便世界局势发生变化，中国仍是德国和欧洲重要的经贸伙伴，德国不想也不能与中国脱钩。在全球性问题上，中国发挥着关键作用，德国和中国应当寻求符合双方利益的合作。 说到交流合作，由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办的2022年汉语桥系列中文比赛全球决赛启动仪式11月1号在北京广播电视台41层阳光大厅举行，全球110多个国家的300多名选手将向今年大中小学生全球总冠军发起冲击。 汉语桥系列中文比赛为全球学习和热爱中文的青年学生架起语言之桥、文化之桥、友谊之桥、心灵之桥。今年的大中小学生比赛将于12月份与观众见面，选手们有怎样优秀的表现，敬请期待。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央视网关注习近平将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中国新闻网报道，中国秋季外交亮点纷呈。 新华社聚焦，用心呵护2000多万名罕见病患者，我国加快探索罕见病诊疗与保障的中国模式。 北京日报关注，怀柔科学城重大科技基建工程传出捷报，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竣工。 北京青年报介绍，北京104个市属老旧小区改造完成。 新京报发表社论，北马重启，精准防疫之下激发城市活力。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受此影响，北京新闻顺延到7点05分开播。您将听到西城启动红墙先锋工程，引领核心区高质量发展。 主播在线顺延到今天早晨7点35分开播。您将听到我国生物医学成像大科学工程竣工，助力探究疾病发生机理。 这几天女教师上网课后猝死的消息让人痛心，也把网课爆破这种行为推到了公众面前。如何定义这种行为，是否已经触犯法律，网暴开始入侵网课、线上会议等，各方如何更好应对呢？如何在网络课堂重建尊师重道的秩序，让教学质量和效率得到保障？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15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随着时代发展，出现了新类型的涉农纠纷，如何妥善化解纠纷，将矛盾解决在诉前，是司法审判人员一直在思索的问题。今天下午2点35分播出的《警法在线》节目，就和您说说涉农案件溯源治理难题如何破。 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圆明园淡泊宁静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整点快报栏目将连线新闻广播记者为您介绍详细情况。 生活小贴士。 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福生回答自限性疾病的视频片段在网上广泛传播，不少网友依据视频上的内容认为，感染新冠病毒靠机体免疫力可以挺过去，不需要治疗，也无需防控。 那么这段视频呢，来自2020年2月21号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王福生在回答记者问题时就明确表示，自限性疾病不等于不需要治疗。 自限性疾病在医学上没有严格的定义，一般以是否出现慢性病、是否致死、致残率高为判断依据。 目前来看，新冠病毒感染没有出现慢性病情况，没有发现新冠病毒整合于人体的基因组，也没有发现病毒能长期存在于某个脏器中。从这个层面来说，新冠病毒是自限性的。 但新冠病毒诱发的关联危害难以自限。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有一少部分会病情恶化，如果有基础性疾病就会合并诱发其他的病症，出现重症甚至死亡，所以呢，需要科学治疗，有效隔离，避免患者病情恶化，防止疫情进一步传播。 另外，一般的病毒性感染大多也都是自限性的，比如甲肝病毒、流感病毒、麻疹病毒等等，但也都需要治疗。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0.4摄氏度，这是今年下半年京城气温首次跌破冰点，户外干冷，出行的朋友请注意保暖。今天白天北京天高云淡，预计最高气温在14摄氏度上下，秋意愈加浓厚，大家还要注意及时的添加衣物，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另外呢，天干物燥，还请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0.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气温是-0.4摄氏度。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0.1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本市空气质量1级，优。 天安门广场今天的升旗时间是早上的6:49，降旗时间是17:09。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贾萌、葛文杰编辑、刘佳、腾欢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15户居民20年辛酸，自购公房入户门正对太平间，出门有哀乐，路上有纸钱，他们该怎么办？ 从那眼睛看看，花圈那摆着呢。 市民反映健康宝频繁出现弹窗三，12345市民热线回复解决办法。 从8月份到现在，基本上是每个星期都会弹一次。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多位家住东城区交道口北3条30号楼的居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他们所住房屋和30号楼里的其他房屋都不同，入户门没有开在北边的单元楼内，而是开在了南面，还正对着医院的太平间方向，前往太平间的通道也成了他们进出家门的必经之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就这座楼，这就是交道口北3条30号楼，只能走这个小门出来，剩下的15户，铁门里头。您现在看得见那个，从那眼睛看到，那花圈那摆着呢。 站在交道口北3条30号楼前，居民岳先生向记者说出了30号楼15户居民20年来的辛酸和无奈。岳先生和邻居陈先生介绍说，上个世纪90年代，他们的父辈作为北京市第六医院的职工，分别从单位购入了一套30号楼1楼的房改房。30号楼紧挨着6院北门，原来1层楼被北京市第六医院作为办公使用，因此最开始30号楼8个单元，1层楼房屋的入户门和2至6层都不同，入户门没有开在位于北墙的单元楼内，而是开在了30号楼南墙，正对着6院北门的太平间方向。 后来他转的买，然后后来是就是企业内部宿舍卖给职工，折工龄那种方式叫房改，经历房改之后到了我们手里，现在变成了商住房。 对， 他就经历了一个这样的过程，他比一般的单位可能就多出来一个6元办公。 对，就是这个事儿造成了现在这个问题的遗留。 岳先生说，其实原来一层楼的入户门和其他楼层一样，都开在单元楼内。不过六院后来对单元楼内开的入户门进行了改造。说着，他拿出了2021年从北京市规资委申请到的信息公开内容，告诉记者：“ 这是一个这个楼的当时用的一个建设图纸，这个图纸呢，它的这个图纸名称呢叫做80年代通用住宅。从这图可以看到呢，2、3、4、5、6层。”各层的入户门都在这个位置，那么一层与其他层没有区别，也同样在这个位置，只是说呢，当时因为地乐医院在使用一层的时候，把它作为了办公用房，所以它不太方便走这个门，所以呢，才把这个门封上了。 居民陈先生表示，自己家在做内部装修时，也发现了最初开在单元楼门内入户门的位置。 原来这个地方是预留过门，后来给封堵上。到了最后的上头，它堵不上了，因为它从底下开始砌砖嘛，砌到最上面不合适怎么办？我们家是拿了一块木板儿，再加上灰，给堵在那儿了。 两位居民指出，其实当初房改时，房屋作为住宅用房出售给职工时，入户门的位置就应该恢复到单元楼内，但当时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只恢复了8个单元16户中的一户。而此前，尽管入户门开在了面对30号楼西侧的太平间方向，但当时居民们可以选择从东边的2处小门出行，后来这两个小门都无法通行了，于是前往太平间的通道就成了1层15户居民进出家门的唯一道路。大家进出家门时，经常一路伴随着哀乐、纸钱和痛哭。 原来有选择，现在没有选择。现在是每天早晨，按照这习俗，有这个摔锅，有摔盆的，有撒钱的，有哭闹的，就是把逝者送走。送来的时候，什么这个哭的，通过救护车，不管夜里几点，反正夜里头 送来。 你冷不丁出去，你车帮进来了，把这个逝者拉下来了。 岳先生说，他们希望尽快恢复原来楼道内的入户门，从而能尽量减少对生活各方面的影响。 这个门第一个是应该有，第二一个就是说现在开依然具备这个条件，它不是说我们原来也没有门，从设计角度，包括从六院答应的角度，从实际上现在开门的这个角度，就是方方面面的这个信息都证明这个事情是可行的。 为了核实情况，记者首先致电北京市第六医院总务科，不过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称他不清楚情况，需要转接另一位负责人的分机号。 我主要是没参与这个，所以我也不太清楚您问我这个，要不然您打那个3202那屋。 不过该分机号一直无人接听。居民们说，他们此前也多次找到六院沟通入户门一事，不过还没有得到明确答复。 从去年的12月份呢，就是我们一直试图和第六医院，来沟通这个事儿。因为第六医院呢，为什么找六院呢？当时我们也咨询过相关的这个职能部门，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因为分房是他分给我们的，就是当时是因为他这样做遗留了现在的历史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虽然现在的小产权，就是每套房每套房的产权是我们个人，但是整栋楼的大产权，包括这个地的这个归属，还依然是地 就是从规划的角度来叫用地红线， 就是一直在催问这个事儿。据我们的理解看呢，就到现在为止，这个事儿还属于这个停滞状态。 于是记者又尝试致电属地安定门街道办城市管理办公室了解情况，不过电话一直无人接听。随后记者致电属地安定门街道交北头条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林女士，告诉记者，关于居民们反映的问题，属地曾吹哨联系产权单位及有关部门沟通。 一层那边是属于六院，这个问题我们中间也是找这个产权单位，我们也进行吹哨了，结果产权单位这边，然后人家就是说开了一次会，但是会议的内容什么的，我也需要再跟他们那边核实，因为当时我是没有参会的，我记一下，到时候我们跟街道那边也进行反馈。 同时，记者也把问题反映给了市民热线12345。工作人员表示会记录情况并转办。岳先生说，其实他们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和有关部门共同努力解决入户门改造的问题。 如果有什么困难，咱们在梯形门咱们可以商量，我们不是不讲道理。你比如说程序上怎么履行，需要我们怎么配合，甚至经费咱们都可以商量。 小小入户门事关大民情，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